期间，客人一句话也插不进去。客人来是干什么的，是否有事，他一概不管。不仅如此，吃饭的时候要骂，人一入座就开始骂，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，他老人家还言如泉涌，结果是每个人都没吃好。睡觉之前也要骂，骂声成了他自编的催眠曲，每天都在自己的骂声中进入梦乡。曾左交恶一直是晚清史上的一段公案，孰是孰非即使在今天也一时难以公断。不过两人之争无非为了公事，彼此间并不存在什么私怨。就当时公论，一般舆论还是倾向于曾者多，偏于左者少。毕竟在左宗棠事业的关键处，曾国藩都是支持而非拆台的。显然于公于私，似乎左宗棠都没有必要跟曾国藩纠缠不清，甚至在曾死后还骂个不休。过去史家论及此处，往往归咎于左宗棠气量窄，脾气坏。其实左宗棠骂曾国藩虽然不乏嫉妒之意，因为朝野公论曾在左上，但他自己在内心里也未必会像他嘴上说的那样认为自己比曾强。晚清另一位大佬李鸿章晚年服了气，承认世上真正的大人先生只有他老师曾国藩一个。左宗棠相反，不仅没有服气，嘴上还不停地骂。然而这个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无比焦虑。他心里明白，曾国藩是一座他无法逾越的高山，但一向心高气傲目无余子的他断然不可能像李鸿章那样放出软话，于是唯一的出路就只有骂了。中国从来就不乏能人，只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以相能。曾、左、李之间，如果不是有个内修功夫好识大体的曾国藩，晚清的中兴也许未可知。什么时候像左宗棠这样的人学会了妥协，学会了相让，中国人就真的出息了。借口的故事，政治人物做什么都要有借口，或者说提出个主张什么的，没有借口蛮干的属于什么都不懂的武夫。借口有的时候属于权力技术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虚晃一枪，发现的时候血窟窿已经在了。有的时候借口其实仅仅是为自己的行为开脱，盖上一层纱布，薄薄的遮上点就得，因为旁边的人就是看见了什么也不敢说。历史最有名借口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名相娄师德身上。此人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好脾气。他在朝中做宰相，兄弟外放地方官，临别送行，劝弟弟千万制怒，别惹事。弟弟也知趣，回答说，人家把唾沫啐在我脸上，我也不生气，拿手抹去就是。娄师德说，不行，你拿手抹去，人家啐的人能高兴吗？正确的做法是等着唾沫自己干。就这样，我们的娄大人发明了一个成语，唾面自干，让后辈马屁精们享用不尽。娄大人对自家兄弟高标准严要求，但处理政务却是个可人，特别通情达理。他所处的是一个女皇帝当政的年月，主子特难伺候。 武则天一改李家王朝崇尚道教的传统，死活喜欢上了佛教，不仅大修佛寺，广印释典，最后干脆爱屋及乌，把清俊的小和尚拉进宫来做自己的面首，大家一起快活。快活可是快活，小和尚色戒开了，杀戒却还坚持着，不仅自家坚持着，而且鼓动女皇帝在全国禁止屠宰。禁屠令一出，举国哗然，要中国人不杀猪宰羊怎么吃肉，这大概跟要中国人命差不多。不过哗然归哗然，皇帝的命令还得执行，只是执行过程中上上下下所行与所说多了些许周折，娄师德下去视察工作也免不了。宰相出行，尽管听说娄相脾气好，但地方官也不敢怠慢，好酒好菜必须上。宾主坐好，管弦横吹，第一道菜上来了，是烤全羊。厨子出来说明，这个羊不是我们杀的，是柴给咬死的。于是大家放心开吃。过了一会儿，第二道菜上来了，是红烧鱼。厨子又出来说明，这鱼也是柴咬死的。娄师德说，不是吧，应该是水獭咬死的。大家一片欢呼，还是领导高明，于是鱼也下肚了。鱼也好，羊也好，当然都是地方官让厨子准备下的，肯定不会赶那么巧。柴专门赶来咬死了羊，自己不吃，留着给娄大人，也不会像娄大人修正那样，水獭专门咬死了鱼献上来凑去。借口就是借口，官老爷做事总是需要借口，虽然当事人心知肚明，却一般没有人会如此不识趣出来说破。不过凡是借口必须能说得通，因此柴咬杀的鱼必须变成塔咬杀的，因为最后大家要一起骗皇帝应付检查，不会水的柴突然变成了捕鱼能手，逻辑上说不通，所以必须修正。只是现在的人们在干这种事的时候，早就由秘书和有关人员把借口编圆了，用不着劳动领导的大驾亲自出马。进化论的道理就是好，时代毕竟在进步，当年的借口还只是在跟法令绕弯子上做文章，现在的借口不仅让法律法令都自己见了鬼，而且往往极其堂皇极其正大，明明在违法却好像是严格执法，明明在谋利却好像是在奉献，明明是在越规却好像是在禁欲。不明就里的人如果不被感动的掉眼泪，多半是有些麻木。可惜现在的借口出台的实在是过于频繁了，一个两个又三个，什么把戏演多了，观众也就有了审美疲劳，加上回去一算账，往往感觉自己亏了，所以也就不信了。只是跟当年的借口一样，操作者只要把上面糊弄住了就行，至于做饭烧火和看着吃的人，尽管知道内情又能怎样呢？就像许许多多的涨价听证会似的，大家都知道听证是假的，假的甚至有点过火，但只要开过了，给上面一个交代，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谁又能挡得住？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。中国古代最扎眼的人物除了皇帝就是宰相，宰相是百官的头，也是百官的靶子，权大责重，上得伺候老板皇帝，下需应付政务，有点差池，上下不讨好。在历史上只有一手遮天打算篡位的宰相 和一手遮天不打算篡位的宰相才有真正的舒坦日子过。但是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少，所以宰相们都比较操心，越是勇于任事者就越操心。不操心的宰相也有，多半都出在皇帝过于积极，自己出头做宰相事的时候。不过这个时候不操心的宰相要时刻准备着，一旦皇帝把事办砸了，自己得出来当替罪羊。在历史上，既不操心也不担心做替罪羊的宰相好像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西汉初年的曹参，一个是东晋初年的王导。他们不仅不操心，而且难得糊涂，以糊涂相标榜。曹参是汉高祖刘邦仅次于萧何的亲信班子成员，萧何死后，他马上让从人为他收拾行李，说是就要让他做丞相了。果然，相国的大帽子落在了他的头上。可是做了丞相之后，曹参却终日饮酒，醉时多，醒时少，百事不兴，属原有过，能遮便遮。有人看不惯，想过来提意见，被一并拉去喝酒，喝到大家物我两忘，意见也就没了。最后连皇帝都看不过去，转弯抹角的表示了不满，也让老先生用一套萧规曹随的鬼话蒙将过去，每日依旧沉在醉乡里。王导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功臣，晋元帝能从王爷变成皇帝，多半亏了王导。登基的时候，皇帝拉他一起坐床，那时候还没有椅子。此老也是著名的糊涂，人家骂他愧愧，自己也很以愧愧自得。酒量如何不知，但下面的官员胡作非为肯定没事。有次装模作样的派出人出去考察，回来后大家纷纷说下面官员的不好，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。最后等大家说完了，他说做宰相的理应网漏吞舟，何必管官员的好坏。王导居然夸这个人说得好，深合其意，害得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仅无趣，而且见鬼。不过两个宰相的愧愧结果却不一样，曹参得到的是好评，老百姓编出歌谣来夸，结出了文景之治的果。而王导不仅老百姓没夸，官员也未必念他的好。东晋政治混乱，国势微弱，当时人骂他愧愧，后来人依旧骂他愧愧。曹参的时代，成秦末大乱，人口减半，六国贵族豪强已经被秦歼灭殆尽，社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，社会只有按自然规律慢慢恢复元气，国家才有指望。这时对社会恢复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，就是来自政府的权力。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政府是社会唯一有组织而且有强力的势力，而且这个势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抗衡。但是作为政府官吏，恰恰有自身的强烈冲动，出来指手画脚，为公也罢，为私也罢，一时间难说清楚。总之，从长远看，做就比不做更不好。显然，此时的最高行政长官能够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尽量抑制官吏的冲动。这一点曹参做得很好。当然当时的老板配合的也好，皇帝身子弱，没主意，又好色，不当家。当家的吕后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地位，别的都马马虎虎可以将就。汉初尊崇皇老，据说曹参做丞相前请教了本地的儒生， 结果严人人书即没有一个人说的合他的意，只有盖公的清静无为才真正打动了他。当然也只有这个主意才真合乎时代的需要。后来很得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，恰是曹参开的头。事实证明，合乎时代需要的作为，最难的恰是不作为。因为古今中外的政府官吏，别的好说，让他们尽量少作为不生事，的确太难了。王导之事，门阀豪族势力已成，而且断送了西晋江山，社会对兴王朝的呼唤是抑制门阀豪强，奖拔草来，恢复中原，改变政府由门阀士族垄断的局面。然而王导却一面模棱两可，在南渡的中原门阀和江南豪族之间搞平衡，一面放纵门阀豪族把持政权，胡作非为，从而换取他们的支持。这就是说，王导处在一个本该抑制政府官吏的时代，恰恰不抑制，反而更加放纵。仅仅由于进入中原的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，以及中原汉人对本族王朝的依恋，才使得偏安的小朝廷得以苟延。这样的丞相，这样的愧愧，当然没法得分。对于政府而言，无为是种境界，在这种境界里，民间社会可以自然的生长，实现自己的均衡发展。但是只有在抑制了官吏的权力冲动的情况下，无为才有可能。小人不可得罪，无论是在皇帝还是大臣的眼里，宦官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太监，不过是打杂跑腿的下人差役，所伺候的对象是皇帝或者皇族的王爷，在没有皇帝之前是周天子或者诸侯。由于这些享有众多妻妾的人，恰好对自己的性占有权特别在意，或者特别没有自信，所以这些伺候人的人被摘掉了命根子，成了阉人。对于宦官，历史评价负面的多，宦官专权被史家列为历代王朝三大祸患之首。每每提起赵高、石常氏、刘瑾、魏忠贤之辈，大家都恨得牙痒痒，到今天也余恨难消。不过宦官专权必然有昏君当朝，宦官的恶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绝对的正相关。也就是说，宦官专权之权实际上是从昏君那里趸来的。专权的宦官让人怕，不专权的宦官同样令人忌惮三分。纵然是严嵩这样的权臣，上朝的时候也得对旁边伺候的小太监拱拱手才上去。到了清朝，鉴于前朝之弊，对宦官干政防范特严，但聪明的大臣对于皇帝身边的太监却一直陪着小心，甚至刻意笼络，绝对不敢怠慢。各中的道理，最近读史读到两个故事，也许能说明一二。